孝惠皇帝上之上。永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，改元太熙。己巳，以王浑为司徒。司徒侍中尚书令魏冠子轩，上繁昌公主。轩嗜酒，多过失。杨俊勿冠，欲逐之，乃与黄门谋共毁轩，劝武帝夺公主。冠残惧，告老逊位，召晋冠魏太保，以功就地。巨阳康子魏书薨。三月甲子，以右光禄大夫石鉴为司空。帝即笃，未有故命。勋旧之臣多以误故。侍中车骑将军杨俊独侍疾尽忠，大臣皆不得在左右。俊因折以私意改易要进，恕其心腹。惠帝小见，见其心所用者，正色谓俊曰：“何得变耳？”使汝南王亮尚未发，乃令中书作诏，以亮与俊同辅政。又欲择朝事有文望者数人佐之，俊从中书借诏观之，得便藏去。中书见画意恐惧，自往所知，终不语。惠帝复迷乱，皇后奏以郡辅政，抵汉之。下四月辛丑，皇后召画意及中书令何绍，口宣帝旨作诏，以郡为太尉、太子、太傅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侍中录尚书事。赵成后对义少以成帝，帝视而无言。义新之孙，少曾之子也，遂促汝南王亮赴镇。帝寻小见问汝南王来位，左右言未至，帝遂困堵。即有崩于韩章殿。帝与亮弘厚，明达厚谋，容纳直言，未尝失色于人。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，尊皇后曰皇太后，立妃贾氏为皇后。杨俊入居太极殿，子宫将殡，六宫出祠，而郡不下殿，以虎贲百人自卫。召石鉴与中护军张绍兼作山陵。汝南王亮畏郡，不敢吝丧，哭于大司马门外，出营城外，表求过葬而行。或告亮欲举兵讨郡者，郡大惧，白太后。令帝为首诏与石鉴、张绍，使率领兵讨亮。绍俊生也，即率所领促见速发，见以为不然，保持之。亮问计于廷尉何绪，绪曰：“今朝野皆归心于公，公不讨人而为人讨耶？”亮不敢发，夜持赴许昌，乃得免。郡帝季及生河南尹李斌皆劝郡留亮，亮不从。季谓尚书左丞傅贤曰：“家兄若争大司马，退身避之，门户庶几可全。”贤曰：“宗室外戚，乡试为安，但召大司马桓，共重治功以辅政，无为必也。”既又使侍中石崇见郡言之，郡不从。 吴越新魏，葬武帝于浚阳陵。杨俊自知素无美望，欲依魏明帝即位故事，普尽封爵以求媚于众。左军将军傅之与俊书曰：“未有帝王始崩，臣下论功者也。”俊不从，之假之子也。丙子，召中外群臣皆增位一等，与丧事者增二等，2000石以上皆封关中侯，复租调一年。散骑常侍石崇、散骑侍郎何攀共上奏，以为帝正位东宫20余年，今成大业而颁赏行爵，优于太史革命之初及诸将平武之功，轻重不称，且大晋补士无穷，今之开制当垂于后，若有爵必进，则数世之后莫非公侯矣。不从，诏以太尉俊为太傅、大都督，加黄钺、录朝政，百官总集以听。傅贤谓俊曰：“两安不行久矣，今圣上谦冲，委政于公，而天下不以为善，据民公未易当也。周公大圣，犹至流言，况圣上春秋，非成王之年乎？且为山陵既毕，民公当审思进退之宜，苟有以察其中款，言起再多。”俊不从。贤硕见，俊见不平，欲出贤为郡守。李斌曰：“赤竹正人，将失人望。”乃止。杨继谓贤书曰：“晏云生子痴了官事，官事未易了也。想虑破头，故具有白。”贤复书曰：“魏公有言，酒色杀人，甚于坐直。坐酒色死，人不为悔，而逆位以直致祸。此由心不能正，欲以苟且为明哲耳。自古以直致祸者，当由矫枉过正，或不忠笃，欲以抗力为生，故致愤耳。安有空空忠义而反见怨疾乎？”杨俊以假后显汉多权略，忌之，故以其生段广为散骑常侍，管机密，张绍为中护军，点禁兵。凡有诏命，帝省气入城太后，然后行之。俊为政，言遂专弊，中外多恶之。平邑太守孙楚谓俊曰：“公以外戚举一祸之任，当以至公诚信谦顺处之。今宗室强盛，而公不与共参万机，内怀猜忌，外述私逆，祸至无日矣。”俊不从。楚资之孙也。弘训少府蒯亲，俊之孤子也。硕以直言犯俊，他人皆谓之惧。亲曰：“杨文长虽暗，犹知人之无罪不可妄杀，不过书我，我得书乃可以免，不然与之俱足矣。”俊必匈奴东部人王章为司马，章逃避不受，其有新兴张宣子怪而问之。章曰：“自古一姓二后，未有不败， 况杨太傅逆近小人，疏远君子，专权自恣，败无日矣。吾于海出塞以避之，犹惧及祸，奈何应其庇护？且武帝不为社稷大计，四子既不克负荷，受位者复非其人，天下之乱可历代也。秋八月壬午，立广陵王昱为皇太子，以中书监何绍为太子太师，魏尉裴楷为少师，吏部尚书王荣为太傅，前太常张华为少傅，魏将军杨继为太保，尚书何乔为少保，拜太子母谢氏为淑媛。嫁后常置谢氏于别室，不听与太子相见。初，何乔常从容言于武帝曰：“皇太子有淳古之风，而末世多伪，恐不了陛下家事。”武帝默然。后与荀勖等同事武帝，武帝曰：“太子进入朝，差长进，卿可据意之，粗及世事。”既还，勖等并称太子明时雅度，诚如明诏。乔曰：“圣至如初。”武帝不悦而起。及帝即位，乔从太子昱入朝。贾后使帝问曰：“请昔为我不了家事，今日定如何？”乔曰：“臣昔是先帝，曾有私言，言之不孝，国之福也。”冬十月辛酉，以石鉴为太尉，陇西王泰为司空，以刘渊为建威将军，匈奴五部大都督。元康元年春正月已有朔，改元永平。初，贾后之为太子妃也，常以度手杀数人，又以己致孕妾，子随任堕。武帝大怒，朽金庸城，将废之。荀勖、冯胆、杨尧及冲华、赵灿共营救之，曰：“贾妃年少，度者妇人常情，长自当差。”杨后曰：“贾公闾有大勋于社稷，匪亲其女，正父妒忌，岂可俱忘其先德耶？匪由是得不废。”后朔借立妃，匪不知后之助己，反以后为告己于武帝，更恨之。及帝即位，贾后不肯以妇道事太后，又欲干预政事，而为太傅俊所役。殿中中郎渤海、孟观、李肇皆俊所不离也，因构俊云姜威社稷。黄门董猛素己事东宫为四人见，贾后密使猛与关照谋诸郡废太后，又使诏报汝南王亮，使举兵讨郡，亮不可。诏报都督荆州诸军事楚王伟，伟欣然许之，乃求入朝。郡素旦为永瑞，欲召之而未敢，因其求朝，遂听之。二月癸酉，伟及都督扬州诸军事淮南王允来朝。三月辛卯，孟观、李肇起地，夜作诏，乌郡谋反，中外戒严。前使奉诏废郡，以侯就地。 命东安公姚率殿中400人讨郡。楚王伟屯司马门，以淮南相刘宋为三公尚书，屯魏殿中。段广跪言于帝曰：“杨俊孤公无子，岂有反礼？愿陛下审之。”帝不答。石俊居曹爽故府，在武库南，闻内有变，召众官议之。太傅主簿朱振说俊曰：“今内有变，其去可知，必是燕术为贾后设谋，不利于公，宜烧云龙门以挟之。所造势者首，开万春门，引东宫及外营兵拥皇太子入宫，取奸人，殿内镇据，必斩送之，不然无以免难。”俊素怯懦不决，乃曰：“云龙门为明帝所造，功费甚大，奈何烧之？”侍中复之白俊，请与尚书武茂入宫观察世事。因谓群僚曰：“宫中不宜空。”遂依而下阶，众皆走，茂犹坐。知故曰：“君非天子臣也，今内外隔绝，不知国家所在，何得安坐？”茂乃惊起。郡党左军将军刘裕陈兵在门，欲右军将军裴伟问太傅所在。伟代之曰：“项于西掖门与公胜宿车，从二人西出矣。”裕曰：“吾何知？”伟曰：“一至廷尉。”欲从伟言，遂伟而去。寻赵伟待遇领左军将军屯万春门，伟秀之子也。皇太后提伯为书，设之城外曰：“就太傅者有赏。”贾后因宣言太后同反，寻而殿中兵出，烧郡府，又令弩手于阁上临郡府而射之，郡兵皆不得出。郡逃于马厩，就杀之。孟关等遂收郡地姚冀。张勋、李斌、段广、刘裕、武茂及散骑常侍杨淼、中书令蒋俊、东夷校尉文渊，皆夷三族，死者数千人。姚临行，告东安公姚曰：“表在石函，可问张华。”众位一一中玉立谓之深礼，姚不听，而贾氏族党促使行刑，姚嚎叫不已，行者以刀破其头。姚诸葛诞之外孙也，故祭文渊，以为郡党而诛之。是夜诸赏皆自姚出，威震内外。王荣谓姚曰：“大事之后，宜深远权势。”尧不从。人臣赦天下，改元。贾后矫诏，使后军将军荀悝送太后于永宁宫，特全太后母高都君庞氏之命，听就太后居。荀复讽群公有私奏曰：“皇太后因见奸谋，微图设计，非见细书，邀募将士，同恶相济，自绝于天。鲁侯爵文姜，春秋所许，改奉祖宗，任至公于天下。陛下虽怀无以之情，臣下不敢奉诏。” 诏曰：“此大事，更详之。”有司又奏，以废太后曰郡阳庶人。中书见张华义：“太后非得罪于先帝，今党其所亲，为不母于盛世，宜以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，贬皇太后之号，还称武皇后，居义宫，以全始终之恩。”左仆射荀恺与太子少师、下邳王皇等议曰：“皇太后谋威社稷，不可复配先帝，以贬尊号，废议金庸城。”于是有司奏从皇等议，废太后为庶人，赵可。又奏杨俊造乱，家属应诛，赵原其妻旁命，以慰太后之心。今太后废为庶人，请以旁父廷尉行刑，赵不许。有司复故请，乃从之。庞临行，太后抱持嚎叫，结发齐嗓，上表一假后称妾，请全母命，不见行。董仰犹太学，升堂叹曰：“朝廷见司堂，将以何为乎？每览国家赦书，谋反大逆皆赦，至于杀祖父母，父母不赦者，以为王法所不容故也。奈何公卿楚义文士礼典乃至此乎？天人之礼既灭，大乱将作矣。”有司收郡官署，欲诛之。侍中复之起曰：“西鲁之为曹爽司马，斩官复爽，宣帝用为青州刺史，郡之辽左，不可西加罪。”赵赦之。人寅，整汝南王亮为太宰，与太保魏冠皆录尚书事辅政，以秦王翦为大将军，东平王茂为辅军大将军，楚王伟为卫将军，领北军中后，下邳王晃为尚书令，东安公尧为尚书左仆射，晋爵为王。茂望之子也，封董猛为武安侯，三兄皆为亭侯。亮欲取悦众心，论诸杨俊之功，都将侯者千八十一人。御史中丞傅贤为亮书曰：“今封赏勋贺，震动天地，自古以来未之有也。无功而获赏，则人莫不乐国之有祸，是祸源无穷也。凡作此者，有东安公。人为殿下祭制，当有以正之，正之以道，众亦何怒？众之所怒者，在于不平耳。而今皆更悖论，莫不失望。”两颇专权势，贤复谏曰：“杨俊有镇主之威，委任亲戚，此天下所以喧哗。今之楚众以反此师，静默疑神，有大得失，乃维持之，自非大事，亦皆易浅。彼过尊门，冠盖车马，田色皆渠，此之西袭，既宜弥息。又夏侯长荣无功而报擢为少府，论者谓长荣共至殷家，故至于此，流闻四方，非所以为意也。”亮皆不从。贾后族兄 车骑司马摩，从旧右卫将军郭璋，女帝之子贾密，与楚王伟、东安王瑶并御国政。贾后暴力日甚，瑶密谋废后，贾氏惮之。瑶兄东武公旦素恶瑶，屡赠之于太宰亮曰：“瑶专行诸赏，欲善朝政。”庚戌，诏免瑶官，又作有备言，废玺待方。于是贾密、郭璋权势愈盛，宾客盈门。密虽骄奢而好学，喜言士大夫。郭璋、石崇、陆基、基地云、何玉及荥阳潘岳、清河崔基、渤海欧阳剑、兰陵妙征、京兆杜宾、智愚、琅琊诸葛全、弘农王粹、襄城杜预、南阳邹杰、齐国左思、沛国刘圭、周辉、安平千秀、颍川陈轸、高阳徐猛、彭城刘讷、中山刘虞、余地坤皆附于密，号曰二十四友，欲乔之地也。崇与越有产事密，每后密及广成军郭槐出，皆将车路左，望尘而拜。太宰亮、太保冠以楚王伟刚愎好杀，恶之，欲夺其兵权，以临海侯裴凯、戴伟为北军中后。伟怒，凯闻之，不敢拜。两父与冠谋，遣伟与诸王之国，伟亦愤怨。伟长史公孙弘舍人其盛，皆有宠于伟，劝伟自逆于贾后。后刘伟领太子少傅，盛素善于杨俊，魏冠误其反复，将收之。盛乃与弘谋，因激怒将军李肇矫称伪命，赠亮冠于贾后，云将谋废立。后诉怨冠，且换二公执政，己不得专字。夏六月，后使帝作手诏赐伪曰：“太宰太保欲为一祸之事，王宜宣诏，领淮南、长沙、长都王、屯诸宫门，免亮及冠冠。”夜使黄门积以受伪。伪欲复奏，黄门曰：“是恐漏泄，非密诏本意也。”伪亦欲因此复私怨，遂勒本君，复矫诏，诏三十六君，告以二公前途不轨，吾今受诏都督中外诸君，诸在职位者皆严加警备，其在外营便相率敬意行府助顺讨逆。又矫诏，亮冠官属一无所问，皆罢遣之，若不奉诏，便军法从事。遣公孙弘、李肇以兵为亮府，侍中清河王瑕收冠。亮帐下都李隆白，外有变，请拒之，亮不听。俄而兵登墙大呼，亮惊曰：“吾无二心，何故至此？诏书岂可见乎？”弘等不许，促兵攻之。长史刘准谓亮曰：“观此必是奸谋，府中俊逸如林，犹可力战。”又不听，遂为诏所执，叹曰：“我之赤心，可破事天下也。”与世子举俱死。 未冠左右亦以瑕矫诏，请拒之，须自表得报，旧路未晚。冠不听。初，冠为司空，帐下都荣惠有罪，斥遣之。至是，会从瑕收冠，则杀冠及子孙共九人，瑕不能进。其上税尾，宜因兵士，遂诛贾郭以正王室，安天下。尾犹豫未决，会天明，太子少傅张华使董猛说贾后曰：“楚王既诛二公，则天下威权尽归之矣，人主何以自安？宜以尾专杀之罪诛之。”贾后亦欲因此除尾，深然之。是时内外扰乱，朝廷凶惧，不知所出。张华白帝遣殿中将军王观及邹于藩出徽众曰：“楚王矫诏，勿听也。”众皆视杖而走，唯左右无父一人，窘迫不知所为，遂执之下廷尉，以丑斩之。委出怀中清纸诏，刘悌已是监刑尚书刘宋曰：“幸托体先帝，而寿王乃如此乎？”公孙弘齐盛并夷三族。委之起兵也，陇西王泰严兵将助委，祭酒丁随见曰：“公为宰相，不可轻动，且夜中仓促，以遣人参审定问。”太乃止。魏冠女与国臣书曰：“先公名士未显，每怪一国灭然无言，春秋之师其咎安在？”于是太保主簿刘繇等执黄幡，抓登文鼓，上言曰：“初，矫诏者至，公即奉送张寿，单车从命。如矫诏之文，为免公官，而故即使荣惠，则收公父子及孙，一时斩戮，起宴尽情伪，加以明刑。”乃诏足诛荣惠，追父亮爵位，谥曰文成，封冠为兰陵郡公，谥曰成。于是贾后专朝，委任亲党，以贾模为散骑常侍，加侍中。贾密与后谋，以张华庶姓，无逼上之嫌，而儒雅有筹略，为众望所依，欲委以朝政。一未决，以问裴伟，伟赞成之，乃以华为侍中、中书监，伟为侍中，又以安南将军裴凯为中书令，加侍中，与右仆射王荣并管机要。华尽忠地势，弥逢遗缺，贾后虽凶险，由之敬重华。贾模与华伟同心辅政，故数年之间，虽暗主在上，而朝野安静，华等之功也。秋七月，分泾阳十郡为江州。八月辛未，立陇西王泰世子越为东海王。九月甲午，秦献王简薨。辛丑，整征西大将军梁王荣为卫将军，录尚书事。二年春二月己酉，故杨太后卒于金庸城。是时太后尚有侍御十余人，贾后悉夺之，决善八日而卒。 贾后恐太后有灵，或诉冤于先帝，乃复而并之，仍施诸压合符书、药物等。秋八月壬子，赦天下。三年夏六月，红脓愈薄，深三尺。鲜卑宇文莫怀为其下所杀。弟普波利，拓跋绰族，子弗利。四年春正月丁丑，安昌元公石建薨。夏五月，匈奴好散反，攻上党，杀长吏。秋八月，好散率众降，平邑都尉杀之。是岁大饥。司隶校尉傅贤卒，贤性刚俭，风格俊整，初为司隶校尉，上言祸路流行，所宜深爵。时朝政宽弛，权豪放肆，贤奏免河南尹旦等官，京师肃然。慕容伟喜居大吉城。拓跋弗卒，叔父陆官吏。五年夏六月，东海愈薄，深五寸。泾阳兖豫清徐六州大水。冬十月，武库火，焚累代之宝及200万人器械。十二月丙戌，新作武库，大调兵器。拓跋陆官分其国为三部，一居上古之北，如原之西，自统之；一居代郡参合碑之北，使兄沙漠寒之子伊陀统之；一居定襄之盛乐故城，使伊陀弟伊卢统之。伊卢善用兵，袭击匈奴乌桓诸部，皆破之。代人魏操与从子雄及同郡姬旦往伊拓跋氏，说伊陀伊卢招纳晋人，伊陀悦之，任以国事。晋人富者稍众。六年春正月，赦天下。下邳献王晃薨，以中书监张华为司空。太尉陇西王泰行尚书令，喜封高密王。夏，好散帝杜元与平邑北地马兰羌、卢水湖俱反，杀北地太守张损，拜平邑太守欧阳建。征西大将军赵王伦信用鄙人琅琊孙秀，与雍州刺史济南谢系征军事，更相表奏。欧阳建亦表伦罪恶，朝廷以伦挠乱官囿，征伦为车骑将军，以梁王荣为征西大将军，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。系与其弟御史中丞杰皆表请朱秀以谢低羌。张华以告梁王荣，使诛之，荣许诺。秀有人欣然谓之说荣曰：“低羌自反，非秀之罪。”秀由是得免。伦至洛阳，用秀计，深交贾郭，贾后大爱信之。伦因求录尚书事，又求尚书令，张华裴伟固执以为不可，伦秀由是怨之。秋八月，谢系为郝杜元所败，秦雍低羌西反，立低帅齐万年为帝，为泾阳御史中丞周处弹劾不避权威， 梁王荣常违法，触案和之。冬十月，赵以处为建威将军，与镇威将军卢波俱立安西将军夏侯俊，以讨齐万年。中书令陈准言于朝曰：俊及梁王皆贵戚，非将帅之才，进不求名，退不畏罪。周处无人，忠直勇果，有仇无缘。一召激怒将军孟观，以精兵万人围处前锋，必能舔寇。不然，梁王当使处先驱，以不救而献之，其败必也。朝廷不从。齐万年闻处来，曰：周府君常为新平太守，有文武才，若专断而来，不可当也，或受制于人，此成秦耳。关中积议。初，略阳清水堤阳居始居囚池，囚池方百顷，其旁平地二十余里，四面陡绝而高，为阳长盘道三十六回而上，至其孙千万复位，封为百顷王。千万孙飞龙进强盛，徙居略阳。飞龙以其生灵狐茂搜为子，茂搜避齐万年之乱，十二月自略阳率部落四千家环保囚池，自号辅国将军、右贤王。关中人士避乱者多依之，茂搜迎接抚纳，欲去者卫护资送之。是岁，以杨烈将军巴西赵新为益州刺史，发粮役兵粮驻雍州讨堤羌。七年春正月，齐万年屯梁山，有众七万。梁王荣、夏侯俊使周处以五千兵击之，处曰：君无后继，必败，不图王身，为国取耻。荣俊不听，逼遣之。癸丑，处与卢波、谢系攻万年于六末，处军事未实，荣促令速进，自旦战至暮，斩获甚众，贤绝使尽，救兵不至。左右劝处退，处暗谏曰：是吾孝节致命之日也。遂力战而死。朝廷虽以由荣，而亦不能罪也。秋七月，雍秦二州大旱，即邑米胡万钱。丁丑，精陵员工王浑薨。九月，以尚书右仆射王荣为司徒，太子太师何绍为尚书左仆射。荣为三公，与时浮沉，无所匡救，委事潦采，清出游放，性复贪吝，原田遍天下，每自执牙愁，昼夜会计，常若不足。家有好礼，卖至恐人得种，常钻其合，凡所赏拔，专事虚名。阮咸之子詹常见荣，荣问曰：圣人贵名教，老庄名自然，岂止同意？詹曰：将无同。荣资皆良久，遂避之。时人谓之三语怨。是时，王衍为尚书令，南阳岳广为河南尹，皆善清谈，宅心室外，民众当事， 朝野之人争慕笑之。言语地成，好提品人物，举世以为宜准。演神情明秀，少时山涛见之，皆叹良久，曰：“何物老妪，胜凝心儿？”然悟天下苍生者，未必非此人也。越广性冲曰：“与物无境，每谈论以约言析理，验人之心，而其所不知，莫如也。凡论人，必先称其所长，则所短不言自现。”王成及阮咸，咸从子修，泰山胡吴辅之，陈国谢坤，城阳王仁，新蔡毕卓，皆以任放为答，至于醉狂裸体，不以为非。胡吴辅之常酣饮，其子谦之亏而厉声呼其父自曰：“燕国年老不得为耳。”辅之欢笑，呼入共饮。毕卓常为吏部郎，毕舍郎酿熟，卓因醉，夜至瓮间倒饮之，为长久者所负。明旦视之，乃毕吏部也。越广闻而笑之曰：“明教内自有乐地，何必乃尔？”初，何晏等祖述老庄，立论以为：“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，无也者开物成物，无往而不存者也。阴阳是以化生，贤者是以成德，故无之为用，无觉而贵矣。”王衍之徒皆爱重之。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服旦为美，持废职业。裴伟著《重友论》以示其弊曰：“夫利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，事物可竭而未可全无也。盖有视为高谈之句者，深列有形之累，胜陈空无之美。行气之累有征，空无之意难减。变巧之文可悦，四象之言足惑。众听炫焉，逆其成说。虽颇有一此心者，辞不惑计，趋于所习。因为虚无之理诚不可盖，一唱百和，往而不返。遂博宗室之物，见功利之用，高浮游之业，北经时之贤，人情所训，名利从之。于是闻者掩其辞，讷者赞其止。立言介于虚无，谓之玄妙；处官不亲所职，谓之雅远；奉身散其廉操，谓之旷达。故砥砺之风靡以凌迟，放者阴私，或被吉凶之理，或容止之表，独长幼之序，混贵贱之极，甚者至于裸成懈慢，无所不至，是性又亏矣。夫万物之有形者，虽生于无，然生以有为以分，则无是有之所宜者也。故养计化之有，非无用之所能全也；治既有之重，非无为之所能修也。心非事也，而治事必由于心，然不可谓心为无也。将非气也，而志气必须于将，然不可谓将非有也。是以欲收重渊之林， 非偃息之所能获也，运高庸之勤，非敬拱之所能解也。由此而观，既有者皆有也，虚无奚异于已有之群生哉？然习俗已成，伪论亦不能救也。拓跋依陀渡漠北巡，因西略诸国，积五岁，降附者三十余国。八年春三月壬戌，赦天下。秋九月，京豫徐阳济五州大水。初，张鲁在汉中，从人李氏自巴西荡渠往医之。魏武帝克汉中，李氏将五百余家归之，拜为将军，迁于洛阳北土，号曰巴堤。其孙特、祥、刘皆有才武，善骑射，性任侠，周党多附之。及其万年反，关中见机，略阳天水六郡民流移旧谷入汉川者数万家，道路有疾病穷乏者，特兄弟常迎护赈救之，由是得众心。流民至汉中，上书求计时巴蜀，朝议不许，遣侍御史李弼持节慰劳，且监察之，不令入剑阁。弼至汉中，授流民禄，表言流民十万余口，非汉中一郡所能镇善，孰有仓储，人负封人，宜令就食。朝廷从之，由是散在粮邑，不可禁止。李特至剑阁，太息曰：“刘禅有如此地，面负于人，岂非庸才也？”闻者异之。张华、陈准以赵王、梁王相继在关中，皆雍容娇贵，失老无功。乃见孟关、陈毅有文武才用，实讨其万年。关身当矢石，大战十数，皆破之。